河玩水的。 那还有一小岛呢，过去看看。 走啊。 哎呦，这水可真凉。哎，那儿还有小鱼呢， 上也有一条。 哎，您四个快回来，这里危险。 怎么危险了？ 哎呀，甭听他瞎说。 说你们呢。到时候想跑可来不及了 啊！那咱们快回去吧。 不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 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同时啊，对于家具的定制呢也是如此。其实呢，说到环保，有一类的材质啊被誉为是最环保的。那么这个材质是什么呢？实际上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就是不锈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不锈钢产品的定制这个话题。好，我们请这里面呢牵扯到很多的内容，比如说不锈钢家具的定制啊，不锈钢橱柜的定制啊，另外关于这个不锈钢的定制呢还远远超出我刚才说的这些范围，很多都是可以定制的。 因为不锈钢这个东西从美国人发明了这个不锈钢柱，慢慢的引进中国，它越来越只知道它的是个冷冰冰的，其实它内部呢它有它的柔韧性，它通过加工能加出各种异性的产品。 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有些什么问题咱们互相交流啊。那么刚才呢你也提到了这个不锈钢应该说是一个舶来品，是国外发明的吗？ 对对对，不锈钢它在100多年前很多金属元素融合在一起，然后分成1号、2号、3号、4号，然后真正的被拿用的就是咱们说的201和304。 201和304这个 其实201和304不锈钢，大家经常听说201、304，其实201、304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是钢。 要，所以延续下来，大家就说2014304。 嗯，就是2010-304的， 对对， 304-这样的啊。实际上，不锈钢呢，在欧美。 钢呢，在基材上会选用不锈钢，虽说是部分，或者说是整体的橱柜，比如说橱柜部分。 橱柜哈，据说在现在呢，欧美最流行的高端主流的橱柜呢，就是不锈钢橱柜。 不锈钢， 它不是板材的，也不是石材的，而是不锈钢的橱柜。 但是在中国这几年，通过这几年的展会，比如说是上海的，每年呢是六月份有上海。只能用在宾馆或者厨房的后厨里面、食堂里面，因为它的表面颜色是冰冷的，所以说大家大部分在家庭大 严格使用不锈钢的一些橱柜。实际上这个不锈钢啊，它到底怎么个环保啊？刚才您说真的是非常好，它主要的 直接包个饺子啊，切个菜啊，都没有什么问题，对人体没有什么伤害。 对，其实 这一点上是最环保的。 对，这一点上呢，我们大家呢应该有体验，比如说。非常健康的，当然达到这样的程度呢，应该是304，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304，但是201不行，201它含有杂质，不能直接和食品结合。 这个所谓的坚固耐用，据说有些不锈钢它能达到50-60年都不坏。 但是我们基本上不锈钢这个橱柜基本上打的概念都是50年，实际上它对对，它比较干净， 比较干净、啊，比如说哪脏了哈， 对对对， 这个一擦就可以了， 直接用抹布直接轻轻一擦就干净了。 而且刚才也提到它符合食品安全。 其实304是个国际食品级的标准。 嗯，其实说到不锈钢啊，您给大家普及一下，它说是不锈钢，但它里边的这个材质到底是什么？ 是不锈钢。 嗯，这个不锈钢的话呢，实际上真正好的不锈钢相对也比较沉的， 对， 不是说特别飘特轻的那种哈。像市面上有的 比如制药厂啊，那些食品厂，他们那些容器都是用304的。 但是您说这个304的不锈钢哈，如果是用火不锈钢是吧？ 对，真正不锈钢。另外说检测不锈钢，大家如果用一个脏水或者用肥皂水，用肥皂水， 用肥皂水 啊。把肥皂水如果没有硬，没有留下痕迹，那就是304的；如果留下痕迹的，也就是受到腐蚀了，那就是201的，或者是其他不合格的。 对对对对。 哦，那就说这就是304的。 这就是304。 所谓腐蚀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直接氧化了，就是那个碱，就是那个肥皂水。 如果你用肥皂水的自然风干以后，你要能擦掉， 对对， 那应该是真正好的304。 对对对。 如果你是擦不掉的话，还是那样，那这就不是好的。 对对对。 哦。那其实说到这个不锈钢，它的这个轻重啊，也能说明它是好钢和劣钢。 对对对对对。 啊、真正好的304，它到什么样的重量达到？比如一个锅的话哈、 嗯、 一个锅就咱们一般的这个比如说煮个粥啊啊、或者说少量的饺子这样的一个汤锅的话啊、 这个、 1.0 毫米以上厚度、 啊、就是一毫米厚啊、嗯、一毫米鼻厚一毫米厚以上 所以跟它的厚度还是有一定关联的 对对 对, 对、 啊、反正总体来讲呢后来呢就有点啊销声灭迹啊或者说呢有一点点的这个沉默是因为它呢就是表面看起来都是没有太多的变化啊。 那不锈钢有一个可以说突飞猛进的进步 嗯。 表面可以做成十色烤漆木纹烤漆十色烤漆是个什么 啊 对 也 所以慢慢的不锈钢慢慢的被大家在认可 所以说现在不能用老眼光再看一些 对表面上是看不出来 的 表面上看不出来的 好那现在大家对于选择不锈钢的产品呢应该说它这个选择性呢大大 不锈钢这一块来说还是一个市场引导和推广的过程所以不锈钢是未来的一种趋势 其实我个人认为呢那种就是纯不锈钢的哈一看起来就是不锈钢的那种感觉其实挺好的啊尤其是夏天一看你的就凉快哈 但是冬天看到有点冰 有点凉 啊所以很多人 不相比的话呢您觉得哪个更环保 它是肯定比实木要环保 为什么 因为不锈钢它里面的它加圈还能有加圈的啊不锈钢真正能做到零加圈 因为实木的话呢、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可能略微有一点胶的话它都会有加圈 对对对对都会对对对对 那您说这个木质和不锈钢实际上啊材质有很大区别其实它的造价也是不一样的木质现在挺贵的 本上都是以进口的为主。 哦，这个国内生产很少。 对，国内生产的都是基本上以201的，但是国外是禁止使用201，所以。 其实说到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尤其是买一些不锈钢的一些盆啊碗啊， 对 这个一定要注意，要买是有影响的啊。 刚才你说了一个301，对了，我把301也解释。其实在美国人在发明那个不锈钢的时候，他把不锈这个在市面上很少很少。 其实刚才你一说呢，我心里一紧，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家里边呢，都或多或少有这种不锈钢的盆碗了哈。其实从重量 是材质有问题，第二个是它的厚薄。有问题，它就是厚度不太够。 刚才您说要达到这个 1.0，好。 不行的话，真的要换一下了。 对。 那刚才是咱们跟实木相比，那它跟玻璃产品的，就有些朋友啊，也会用一些这个玻璃的呀、陶瓷的呀等等这些东西。 它的柔韧性没法和不锈钢相比，不锈钢可以拉伸，所以其实大家对不锈钢不是太了解，不锈钢的用处在以后 这些呢，还是比较脆弱啊，是容易损坏的，所以它做某些东西还可以，做某些东西真的是不如不锈钢的适用面更加广一些啊。 对。 另外像是。不耐用啊等等，那跟这些相比的话，这个不锈钢可以说呢，以它环保卫生、无辐射啊、不变旧、耐用50年等等一些特点， 每个家庭不锈钢产品 是的。那如果呢，您对于不锈钢产品啊，比如说不锈钢的家具啊、不锈钢的橱柜啊等等。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也就是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实际上环保呢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家居装修的一个发展区。阴影，那越来越多的人在选择家居用品的时候，首先会注重环保性。那说到这个环保性，很多人啊，这个就刚跟原来相比呢，它就表面看起来它的经过处理哈、就是你可以模拟各种的 现在表面的质感相当。 橱柜哈、好像在业内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不锈钢的橱柜真的是非常好的。 不锈钢橱柜现在在中国市场已经成熟了。 有些什么样的优势？不锈钢的橱柜， 不锈钢的做橱柜，第一，它不怕防潮，它可以防潮， 可以 防火。 最明显的就是防水防火， 防水防火 环保。 环保， 对， 而且特别的耐用， 对对 对, 对、 啊，而且它也不用什么五金件， 嗯。 这蚊虫啊、细菌啊、病毒啊等等啊，好打理，无辐射、无污染、无味、无毒， 对对对， 这都是它的一些特别好的一些性能。 所以在国外， 不褪色啊，不断裂，不变形，不渗漏，不易松动脱落，而且它的寿命能够达半个世纪，而且还不易坏，防火。 对对，不锈钢橱柜就没有那个问题，可以。不锈钢橱柜到每个家庭是一组一组的，然后可以拆卸， 可以拆卸 啊，可以二次使用。对对， 平时我们应该怎么保养一下？你即便特别耐用，你不管它，它也会变旧。我觉得 不锈钢橱柜它保养很简单， 嗯， 就是用个湿抹布只抹一下就可以了，它不需要特别的抛光和打理。 嗯，而且注意千万不要用那种滑， 不要用硬 的东西， 不锈钢不要用太。 面板呢、啊，啊，或者说它那个案台啊等等这些 台面 呐、啊、等等，您的意思都用不锈钢吗？ 这个跟。 面的 简欧现代， 嗯， 和仿古的都有。 哦， 所以说在选择不锈，如果现代型的最好选择不锈。定时的， 嗯，就根据你呢这个橱柜的风格而定， 对对对 对, 对， 是吧？ 啊、 嗯，所以呢，你既可以台面也是不锈钢的，柜体也是不锈钢。 对对，台面可以用石，用那个石英石的。 石英石的 啊， 嗯，那现在这个不锈钢啊，它的这个造价到底是多少？ 准确的说吧，不锈钢造价，它比传统的就是一线品牌的板式橱柜说要高一点点，高个50%左右，20%-30%。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20%-30%， 对， 它价钱要高出， 这个性价比挺好的。其实这个性价比挺好的，但是不锈钢橱柜可能会价格越来越高， 嗯， 可能会越来越高，因为现在是推广和引导的市场。那一线品牌、二线品牌以后，它价格可能会上升。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你像不锈钢跟纯木、实木的这种东西相比的，因为实木呢，它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国家哈有的时候是不让你去砍伐呀，或者说有些树种啊渐渐减少，所以它会物以稀为贵啊，实木东西是非常贵。但是虽然说这个不锈钢呢它也是一个环保材料啊，但是它是可以再生的哈， 对对， 所以它为什么比纯木、实木还要贵呢？我有点不太理解。 因为它制作工艺很比那个要麻烦的很多， 制作工艺的问题， 对对，它制作工艺， 比如说呢， 打磨，它经过一系列的这些工序， 嗯， 但是传统的板式，就比那个简单的 制作简单多， 对对对对， 嗯嗯。 所以说的这个不锈钢哈、啊，它造价呢相对比较高一些，也确实有它的这个具体的特点所在。 对对 对, 对, 对 啊，但是它还耐用呢。你说你那个纯。 二次装修的人有 90% 以上选择不锈钢出轨，因为二次装修通常他以前用的是板式的，然后板式就出现什么台面有的断裂， 对， 特别那个实验室的，怀着说那个人才所以在二次选择的时候会选择不锈钢橱柜，不锈钢橱柜也是针对二次装修。 是的，当然通过这个使用哈，大家可能越来越认识到不锈钢的这样的材料啊，对于无论是家具的制作还是橱柜的制作哈等等，它是有先天的优势的。 对对对对、 好了，那关于不锈钢的产品呢，咱们先聊到这儿啊。特别感谢呢来自于百家居不锈钢橱柜的李恒啊，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 仙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 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三福养好生，健康一整年。为回报广大顾客，倡导科学养生，仙牌灵芝茶、仙牌灵芝怡腾胶囊将从7月13日至7月16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盛夏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灵芝茶或怡腾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7月13日至7月16日。详情可拨打仙。 从没接吻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以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多云，午后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气温呢较高，比较有利于臭氧的生成。那么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三级。最后呢，代表编辑预言，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 后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呢广告之后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不锈钢的产品啊，反正最后呢，我们又聚焦在不锈钢的橱柜上了。那今天呢，我们正好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百家居不锈钢橱柜的李恒。李恒，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这样，如果大家呢对于不锈钢的橱柜啊，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然后有什么问题提出来，咱们试着进行交流。那这样，咱们大家呢先提着问题，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安居生活有哪些。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还是邀请李恒呢，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洗碗机呢去年卖了近百万台，懒人家电卖疯了啊。那么与售价不到3000元的50岁的懒人家电啊，居然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销量呢也是越来越火爆。在通州的一家门店内啊，这个洗碗机更是被展示在靠近电梯口的核心位置上。哎，您有耳闻吗？这个关于洗碗机特别受欢迎的事儿， 我听说了，也看了这个洗碗机。其实洗碗机大家意义中不只是洗碗机， 对， 包括水槽，不只是洗个碗，它有很多智能化的东西，所以它有风干。有风干消毒的功能，真的挺好的， 一机多用哈。 就是价格有点高。说实在话，我看中，我都喜欢用洗碗机。 是的，钱的价格相对还是比较高哈，其实不见得它的成本有多高啊， 但 是它就是摸到人们的这种消费心理了，大家喜欢那自然就水涨船高。但是我想，如果大家以后买的人多了哈，自然它的成本可能还会降下来。 但是后来会量化， 对，会量 化，量化了以后可能价格会慢慢会降下来。 可能。您是做橱柜的哈，现在做的橱柜的这些业主当中，是不是也有安这个？ 挺多的，挺多的 洗碗机的哈， 特别是镶玉式的镶嵌进去， 镶嵌式的，这样咱们就给它留出一个位置来哈。 对对 对, 对, 对，整体厨房嘛，整体厨房它就是镶嵌进去，挺好的， 是 挺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空气净化器市场呢是乱象丛生，如何购买呢放心产品呢？说品牌多啊，品类多，价格差异大，空气净化器的产品市场的需求也是挺大的，但是鱼龙混杂，频频被检出质量 问题。消费者选购的时候，最好呢先咨询专业人士，选择合适的产品，请专。无论是空气净化器哈、还是空气净化剂等等，这个呢里边的学问真的是非常多，所以大家在置办这样产品的时候要多加注意。好，我们再看说这个家具呢送货上楼要加钱吗？送装服务有了新的规定啊。随着电商对于生活的渗透，很多人呢已经习惯足不出户就能够买到各种日常用品，既省心又便捷。但是对于网购大件家具商品啊，大多数的消费者呢仍然是望而却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消费者对于送跟装啊这两大难题难以把握。那么大件的物流最后一步之痛啊，真是有待破解呀。好，我们再来看说雨季了，这个橱柜防潮你做好了吗？随着雨季的来临，回潮是最常见的事儿啊。说到这个防潮，厨房中的这个蟑螂，如果想让你的厨房干净整洁，装修的时候做好防潮处理是非常关键的。哎，这条咱们说说啊，厨房其实是一个容易潮湿的地方。 对对，因为厨房是有水，只要是厨房它就有水，所以厨房呢，我建议就是说到夏季，橱柜里面用市场有一种铝箔纸，叫铝箔纸。大概只有几块钱一平方，就是用铝箔纸把那个柜体，特别下面底板，橱柜下面底板，把它 包一下， 包一下， 就 这个铝箔纸。粘上以后很难看，就用那个铝箔挺好的。 它什么颜色都有吗？ 它主要就是一种 亮色 啊，对对，均色，均色。 所以包一下呢可能会好一些。当然了，如果结合刚才咱们说的内容呢，您的这个橱柜用的是不锈钢的， 如果用的不锈钢呢，就 不 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对对，就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其实看来这个蟑螂等等的跟这个潮湿啊什么也有关系、 对对对，它潮湿就容易滋生那些细菌，就容易长那些小虫子、蟑螂之类的东西。 是的啊、所以这个厨房啊一定要清洁卫生才好哈。 对对、 好了，那咱们就梳理到这儿。比如说有人问说，具体到不锈钢的橱柜它的怎么来计算，大概是多少钱一米？ 其实按照规则的话，计算市场上的不锈钢是这样计算的，它是按那个一组多少钱，一组多少钱。比如说镇上的橱柜是深度是600升，但是一组800一组，900一组，或者700一组，一组是多少钱？基本上是这样，不是按延长米计算的、因为它制作的工艺比较麻烦，所以说它基本上不是按延长米计算、 它就按一组一组的走。 对对， 比如这组柜子是多少钱？ 的柜子组装，然后是个4米，然后这80一组是多少钱？ 对， 是这样的，然后是这样加起来， 组合起来的。 对对， 另外，刚才你也提到了哈，这个不锈钢的橱柜呢，一定要选对它的材质。 对对，304， 一定是304的。 对对 对, 对。 那我怎么来鉴别是不是304的不锈钢呢？ 其实是这样的，你选择不锈钢橱柜的话，表面是。很难看出来， 很难看出来， 特别是外行客户很难看出来。会给你检测的。对对，如果他不愿意给你检测的，可能就有问题了。你最好不要选 那个药水检测，它是出于。 电解这个药水，这个药水不变颜色。 啊， 如果是二磷药或者其他有杂质的不锈钢，它就变红色。 嗯， 还有一种呢是不用那个电解水的，不用那个电，就是直接滴上面，但是时间会长一点，可能各个五分钟以后就看。如果是304。 所以为什么非得要强调是304的哈、啊、因为304才能达到这个食用的效果，你舔它都没问题的。 对对 对, 对 啊、 嗯、 其他比如什么301啊201啊等等，这些都是不行的。 对对，那个药水叫不锈钢检测液。 哦，不锈钢检测液。 对对对对、 嗯、 市场上也有卖的，市场一般的大的那个建材市场是有卖的，它价格也不高，一瓶大概10多块钱。 哦，好的， 50克。 嗯 嗯。 那您说是1毫米，1.0毫米厚度？ 对 对, 对， 必须达到这个， 对 对, 对，必须达到这种。但是台面必须达到2毫米，台面一定要达到2毫米。 哦，柜体1.0毫米就可以了，然后台面是2.0的。 对对，说到这儿我就说一个问题，其实不锈钢台面在。0.6那年气候了， 对，那太薄了。 然后下面垫了一层板，一层，并且这种板还不是环保的，是一种木板。 嗯， 但如果家庭有个锅，有个高压锅烧热了，搁在上面，就容易， 嗯， 起鼓包， 起鼓包。 对 对 对, 对, 对， 台面就不平了。 嗯嗯， 所以很多人就不太。 然后它容易的不平， 对对， 凹进去啊什么的就不平了。 对对对对，有这种情况，确实有这种情况。 嗯嗯 嗯。 所以呢，真正好的不锈钢，一个是它这个厚度你要注意它啊。 对 对, 对。 还有就是它的 材质， 材质， 材质， 其实它重量也挺重的。 对对对对、 啊。所以要一套橱柜全是不锈钢的话，那重量也真是了得呀。 对 对, 对、嗯。 刚才您说一个汤锅， 对对， 啊、中不溜的汤锅可能都得5-6斤。 对对对对。 嗯嗯。所以这也是鉴别好坏。材质的一些这条件、啊、 是是是， 嗯，好，那一般比如说不锈钢的这个台面啊，刚才您说了有一些不锈钢橱柜呢，嗯，所以这要有所区别啊。另外有些听众朋友问说，家里呢是简约风格啊，适不适合呢不锈钢的橱柜，颜色怎么搭配？ 简易的最好是做单色， 单色 就是实色烤漆，我们叫的实色烤漆，比如说白色、 嗯、 就白色，家的就简易的全部做白色、 哎、 不要做太复杂了。如果你简易的一套，你哪两个颜色，比如你地柜哪个红色，吊柜哪个白色，然后中间在哪个发色，那就很难看。 嗯 啊，所以就选择单色整洁。 对，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再加一句啊，因为原来大家认为不锈钢就那么一种花色啊， 对对， 就是亮亮的啊，就像。 是是、 啊、嗯，所以呢就是您在选择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口味来选择就行了。 因为不锈钢表面能做成各种花色，所以说小户型不建议选择发色的，发色显得挺烂，厨房挺烂。对对 对,、嗯、对，另外还显得空间小 啊，因为有很多客户也是这么选择，有可能跟、嗯、但是我们在选 做简约的 对对 小的厨房、嗯、不要用花里胡哨的花色太多的啊， 对对对对对， 越单一啊越好， 白色是最好， 对， 白色白 颜色越淡雅越素 白白 越好 啊，对对， 嗯，其实要我选的话我就选它原色， 就是不锈钢的原色，我觉得是最好看的。 最好不要选择，因为不锈钢原色通过市场这么多年， 嗯、 不锈钢原色在市场不到10%，但也 觉得不好看 啊。对对、 哦， 不太认可它的。 因为我是这样，我在一些什么酒店呐、啊，或者在一些餐馆的后厨啊，看到他们这个橱柜都是那种原色的不锈钢的，但是在家里边我还真没看见。您的厨房可以做不锈钢的橱柜吗？ 没问题，没问题、 嗯、 啊！不锈钢橱柜不分大小，它做出来和传统的板式是一模一样。 嗯， 不锈钢橱柜就是说看根据家的户型，可以做一字型的、L 型或者 U 型。 嗯 嗯。 都可以， 对对对， 那也是第一步，先是让厂家过来 设计师，第一步在选择不锈钢橱柜的时候，先让设计师来测量，然后跟设计， 嗯，测量设计， 对 啊，一般得来家几趟？ 一般的是两趟， 两趟，第一趟来， 第一趟是初测， 初测 来出水电图， 嗯， 出水电，然后瓷砖。贴好了以后再来扶持， 扶持， 扶持呢才能下单生产。 嗯嗯。然后第二步呢是这个扶持， 扶持啊、嗯。第三步最后才是安装。 嗯嗯。其实说到这个不锈钢的橱柜的安装啊， 嗯、 好像说是安装站。 传统的板式橱柜，我们就拿板式橱柜，如果加的是个厨房，后面就有管道， 嗯， 有管道现场需要是0.1毫米、 哦、 一般的是在工厂全部所有的管道在工厂全部开好、 嗯、几乎是不容 对我不建议大家如果选择不锈钢橱柜我不建议就是说橱柜拿到现场来开口 嗯， 嗯，都要在厂家做好 对对才 到现场一安装就行了 要切一部分但是不锈钢最好不建议切因为现场切只能是手工切、 嗯、 只能是手工所以手工切的精确度不是太好、 嗯、 不是太好 那现在你们安装的时候更多的是全都切好到那儿一组装就行了 对对对因为如果是激光切割的在厂家如果说在现场切的如果口没处理好客户在操作的过程中很有可能把手给划伤 对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弄不好的话真的比如说焊接不好就像一个疤了一样 对、 啊、特别不好看 对 对， 对， 对 你像我那个橱柜呢实际上它的这个柜体什么的用的是其他的材料 首先是焊接我们在家庭焊接主要是焊台面 对就是 主要是台面特别一字型的、嗯、我们说厨房就是一字型的就不需要焊如果以上了才能保证焊出来平整度第二个这个焊接师傅需要至少是5年以上的焊工 嗯， 才能 蛮高的 哈、 啊， 对， 对， 对， 嗯 啊， 那实际上像它的什么水盆啊，这些都可以连在一起。 水盆， 做不锈钢台面就好，就是水盆是焊为一体，就台下盆，就台下盆， 对对对， 就永远不会渗水， 就镶嵌式的那种。 对对对、 啊，比如说要做不锈钢台面的话呢，你上面那些什么燃气灶啊等等的哈、啊，这些就没有什么要求吧？ 对这个没有要求，因为在做不锈钢橱柜，客户一定把这个所谓电。就不锈钢橱柜就怕返工， 对， 返工很麻烦， 是，所以前面要 影响效果，影响效果， 所以前面呢要出厕，还要这个复齿， 对、 啊、等等的，就说明呢这个测量真的特别重要、啊、 对 对, 对， 不容失误的，如果你真是测不好的话，真的是很沉很沉的、 是是、 啊、你像他在这个安装的时候是另收费吗？ 不是的， 不是，他整个全算起来了。 这个测量 一个就是送货的时候，现在都就是牵扯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他这个大件东西给你搬上楼，要不要加钱的问题、啊？ 这个不需要， 因为它很沉、 这个不需要， 我知道很沉的。 这个不需要，因为不锈钢、这个橱柜是个非标定制的，这个服务一定，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的厂家。 如果大家在网上一查北京的，其实并不是太多。 其实在网上一查很多的， 很多 说实在话很多的、 啊， 但是不是专业的，有的打着不锈钢橱柜，它不是。贵的厂家并不多， 对， 也做好了不多，但是也有很小的厂家，包括作坊式的厂家也做，他们就用简单的201。出现了， 所以呢，如果您决定了做不锈钢橱柜的话，一定要多去了解这个行业的情况， 对 对, 对， 找有规模的啊，有口碑的，相对大一点的这样的品牌来做，因为他们自己有工厂啊， 不要被他的广告误导了，一定不要。 接盘都有可能， 很多很多很多， 是吧？ 啊，自己没有工厂，找别人代加工，这样质量没有保证，质量没有保证，因为这个工期也没有保证，时间也没有保证。 说到这个工期，一般的不锈钢的橱柜啊，大概得工期多长？ 说到这儿，我就跟大家说一下，不锈钢它有几个系列，它每个系列不一样。我们从正常的市场是25天到45天的都有。你选择的系列不一样，单色的一般是35天，但是木纹烤漆就是烤成和木头一样的那种，就是仿木纹的那种烤漆，就是说我们说的钢琴烤漆， 家里就这样， 没问题，没问题， 我就是用不锈钢做台面的， 对对，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您是一字的啊，就是安装起来比较方便哈、啊。你要是 U 字型等等，造价的话，比如说用这个不锈钢的做台面，和一般用石英石的做台面，价格其实差不太多吧？ 价格差不多，其实是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选择不锈钢台面，一定要选择304，不要选择201。 对，一定要有一定厚度的。 对对。 注意啊，小叔，你一定要是注意是2.0毫米的，才能够做台面。 对对对。 啊，一般你要。 用不锈钢的话也要304的， 对对对对对， 很多厂家呢会用201来充当304。 304、 啊、 是、 这个、 是也有这样的，也 确实说到这个不锈钢的产品呢，它真的是非常的环保啊，非常的环保，而且呢也非常的绿色啊，也没有什么这个污染，寿命真的是非常的长啊，防水防火，不生锈，不氧化，不变旧，不褪色，不断裂，不变形，不渗透，不易松动脱落啊，这。会跟您进行交流的。好，那非常感谢呢，今天来自于百家居不锈钢橱柜的李恒啊， 谢谢大家。 嗯，好，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 最后一批返利羊奶粉已经抵达北京仓库了，这是想购电台最后一批69元订购瑞麟羊奶粉的机会了。 没错啊，如果您啊一直在厂家统一零售价格呢是258元一盒，300克，15袋的独立包装，一天一袋呢可以喝上15天的时间。之前呢直供价一直是一批的备货，售完即将结束。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通州区的刘大爷就说了：“老是听你们在推荐69块钱的羊奶粉，我也想试试，可又看不到实物，还是有点不放心。”您别担心，如果您想看实物的话，可以到北京的瑞麟旗舰。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但门店是不享受这一次年终大促的优惠价格的。 是的，因为全国市场呢只有10000盒的返利的瑞麟羊奶粉。 嗯， 如果其他门店也能享受这样的优惠价格呀，那估计一天时间不到都要被抢购一空了。 对， 所以说呢，如果您是老会员朋友想要囤货，又或者您因为这是最后一批返利备货了，抓紧时间，请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3166的王阿姨就说了，69块钱和半个月。